今日我哋系进入罗马书嘅第十一讲，题目系去旧更新。唔经唔觉，其实我哋已经系去到罗马书系列，我谂系过往起码都有三个月嘅时间，都系讲呢一个嘅书卷。咁我都希望你咧系喜欢呢一卷嘅书卷。当中咧，我哋系可以去更加明白。是彼此的来到去造就。否则的话呢，其实就可能真的不好意思了，因为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才去到第六章。那么罗马书总共是有十六章。即若果你不喜欢呢，即是还有排挨。所以我们都求神啦，给我们能够在当中是有好的学习。整本的罗马书，整卷的罗马书其实基本上是讲到救恩。讲到救恩以及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那个的生命是有些什么的改变。在今天这七节的经文里面，刚才是主席帮我读出来了，七节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否仍然可以活在罪中呢？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否仍然可以活在罪中呢？相信大家有时呢，我们去看一些的电视广告呢，都会留意到，就是说呢，譬如是卖一些很强力的那些的抹手的纸巾，那些抹手的纸巾呢，就不知道看不看到了，这个有一个牌子的，譬如呢好像这个牌子这样呢，它卖广告的时候呢，一定呢是整到是那张台呢可能是污糟邋遢，可能找一班小孩去在当中呢吃饭啊，争东西吃啊，那些汁啊，些汤啊，各样嘢咧倒喺嗰张台嗰度，咁啊跟住咧，佢就用呢一啲嘅强力系嗰啲嘅抹手指嚟到咧去抹啊，咁啊即系显示佢嗰种咧系吸力强啊，吸完之后咧又唔会穿窿嘅啊，又或者咧，如果系卖一个吸尘机嘅广告，咁啊通常咧就会咧特登整到个地下咧就好污糟啊，咁啊可能啲。啲嘢食啊跌咗落去啊，其他嗰啲咁嘅系尘啊，各方面咧系一睇落去好污糟，然后咧佢就用呢一部佢想卖呢一部嘅吸尘机咧嚟到去吸，又喺当中咧去显示佢嗰种嘅power 啦，即系嗰种嘅吸力嘅强劲。但喺现实当中，现实当中相信我哋唔会系咁样做嘅，我哋唔会咁样做啊。例如譬如我们想试一试一只的，我们试一下一只减肥药，在我们试减肥药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特登呢就是将自己呢谷到很肥，谷到很肥，然后去试这种的药，看看它呢能不能够真的可以减到肥，我们不会。又或者呢，我们呢是想去体验一下究竟那个的，譬如那个 BC 省，我们这个的医院或者成个医疗系统究竟好唔好呢？我哋唔会呢就特登呢，我哋我哋又唔打针，我哋呢又唔戴口罩，我哋又特登去啲人多嘅地方，咁吸嗰啲嘅 Alpha Delta Omicron， 吸咗之后呢，咁我哋又点呀，就入急症室啊，入急症室呢可以体会到究竟我哋嗰个医疗设备好唔好啦。我哋唔会咁样做，唔会咁样做。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第六章亦都好强调，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我们要有一个新生命的生活，或者叫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一个的新生命。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要有一个新的新生的样式呢？因为保罗说，保罗说我们已经是得着自由了， 我们基督徒再不是罪的奴仆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的新生活。如果你记得的话，是罗马书，我曾经讲过大概是分为四部分。四部分的第一就是说，由一章的十八节至到三章二十节是主要讲到神的愤怒，然后比较长的就是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去到第八章，是讲因信称义。当然因信称义呢也都是分有不同的一些我们叫做是 subtopic 啦，一些的其他的是主题。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九章至十一章就是神的计划，最后十二章至十六章就是神的旨意，大概分为这四方面。但我们看回上一次，如果你记得大概两个礼拜前，可能是三个礼拜前，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第五章的尾，去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其实是很清楚去他建立一个的论调，建立一个的神学观。这个论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之后保罗带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那个的救赎，以致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他的人，保罗就称之为是因信称义，或者我们叫 justification。 这个 justification 因信称义，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呢， just as if I had never seen， 就是说呢，当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因着他的宝血的洗净，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罪一样，我们已经被洁净去洗白了。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当讲完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就 进入第六章。在结束的时候，其实保罗知道当时那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一定会是挑战保罗。挑战什么呢？就是说这班宗教领袖的心里面会问，甚至乎保罗不讲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就是说，既然你说救恩完全是来自神，若不你说救恩人是没有资格来到是参与的时候，例如虽然我们施行了那个的割礼，但没用；虽然我们守那个的律法，但都没用。若果你所宣称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那即是说我们相信就可以得到上到天堂了，得到永生了。更加就是说，如果你记得第五章尾，就是保罗讲到的，罪在哪一度增多，恩典亦都会更加的增多，在这个的五章二十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的说话其实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不紧要啊，我们继续犯罪下去咯，当我继续犯罪下去的时候，以致可以有更加多的恩典，更加看到神那个恩典的伟大。那一班当时的是可能是法利赛人，可能一班的宗教领袖会提出这个的挑战向保罗来说。基本上其实这班的宗教领袖，他们就这样来到质疑保罗，就是说，咦，若果真的好像你所说是因信称义的时候，就好像给了一张所谓叫做犯罪的通行证，给了一张免费的 pass 给我，这张 pass 就是说我怎样去犯罪都没有又怕，因为犯罪越多就更加彰显神的恩典嘛。即是好像我们买了一张那些的混乱BC Transit 的一张一日通行证啊，那么拿一张通行证呢，我搭 SkyTrain 又得，我搭巴士又得，我搭这个的是 C-Bus 又得， 總之嗰日我任去邊都得。嗱，因信稱義係唔係又好似咁嘅道理呢？就係攞咗一張犯罪嘅通行證，啊，攞曬拉筍去犯罪，啊，點犯罪都冇問題。啊，保羅佢因此就要，其實佢要回答呢一班宗教領袖心裏邊呢一個嘅問題。所以喺六章嘅第一、第二節嘅裏邊咧，好清楚講到，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斷乎不可，斷乎不可。一至二節呢兩節嘅聖經，保羅係其實係用緊，你睇翻你係用緊一種叫做係自問自答嘅方式嚟到去，希望澄清呢一班宗教領袖當時嘅人佢心裏面一啲嘅問題。嗱，呢一種所謂叫做 Q&A 嘅一啲嘅回答方式，其實喺古羅馬或者希臘羅馬嘅時代咧係好流行嘅。啊，呢一種方式或者係叫中文叫做一種嘅拉比同埋希臘蘇格拉底模式嘅一種嘅教導，啊 ，Rabbinical and Greek Socratic Teaching。当时来讲呢，是很流行这种自问自答。那个主要目的就是说呢，当人在那个错误的观念当中来到去答回他的时候，令他更加可以发掘出当中那种的真理，帮助那个学生看到究竟那个错误是在哪一度。六章一节，但我正话看的好 ，thank you。啊，六章一节咧，正话我睇到就系话咧，讲到我哋唔通仲可以仍然系生活喺罪里边咩？系仍然可以仍在罪中咩？嗱，呢一个嘅罪中咧，你睇翻原文系呢一个咧系一个单数嚟嘅。啊，单数嘅意思即系话咧，唔系犯好多嘅罪。呢个罪中咧，即系话咧，仍然系被那个的是罪恶的势力所是笼罩住，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的单数来。啊，断乎不可，啊，断乎不可呢，你看回呢，如果是我，啊，这个和合本，啊，这个新译本就是说绝对不可，啊，英文呢就是 by no means。 如果你看回这个的是英皇钦定本呢，就是叫 God forbid。 啊，这里呢其实保罗无论或者是他所讲的，无论我们中文英文呢，都是很斩钉切铁，啊，这个断乎不可是很斩钉切铁这样来到他讲的。啊，其实在这句说话之前，如果我们留意回在很多堂之前的了，在三章第八节呢，保罗也都是这样来到去跟这一班当时的领袖讲，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即是说呢，当时来讲你已经有这个问题，当你做多些不好的事，犯多些罪恶的时候，你更加显出神那个的善良出来，因为他赦免你嘛，显出你那个的善良出来。这种的逻辑其实保罗在当中来到要去回应，没错，保罗其实很清楚，在他那个的罗马书里面讲到，其实是没有一样的罪恶，没有一样的过犯可以大到连神都不可以宽恕，没有。但是虽然没有一样的罪恶大到连神都不可以宽恕，但是不等于就是说鼓励我们要去犯罪，不等于我们要是浸淫在罪恶之中，绝对不可以。正如我上次讲到都提过，就是说呢，我们不可以因为试下一把我买回来的新的苏跑，究竟这把苏跑利不利，我就乱刮，我不可以 同样我们不可以因为神有无尽的恩典，而我特登是去犯罪，我特登要跌返入去那个罪的权势的里面，我特登要是被撒旦的权势所笼罩住，以致呢我可以去测试一下圣经里面所讲是不是神有丰盛的恩典。你若果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呢，相信我们会很稀奇，我们有这样的人要这样试的时候。两三个星期之前在这个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大家可能留意这个新闻，就是发生一宗很离奇的越狱案。这一宗的案件就是说呢，有一个的是抢劫的杀人犯，这个的杀人犯呢就叫做是 Casey White。 这个的人呢他越狱，但是呢他越狱过程当中呢，原来是得到一名的女狱警，这个女狱警叫做是 Vicky White，咁咧帮佢喺呢一个嘅女狱警协助之下咧，两个人可以逃离呢一个嘅监狱。呢一个女狱警佢被同事或者系被佢嘅下属称为一个模范嘅员工，一个模范嘅童工吓。佢喺同一嘅岗位上边，佢做咗有16年的时间，这位女狱警有16年的时间，但是没有人明白为什么她会是协助一个是极端强暴的一个重犯，一个越狱犯呢，来到去甘愿她自己是以身试法，来到去甘愿身败名裂，更加是会不计较日后的日子，可能成世是被通缉。这个叫做是 Vicky White， 他这个决定我们很多人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不明白。今天同样道理就是说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不再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生活，我们从亚当的后裔，我们是一是迁到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又怎会是再回去是被那个罪恶所捆绑呢？我们不会。所以在保罗在他正话那个经文里面，其实第二节他讲明了，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一个已经是死了的人，又怎样可以来到在罪中活着呢？今天我们不是僵尸，我们不是 zombie， 我们不是校园僵尸，我们又不是那些，我们又不是罪恶僵尸，我们是已经被神所拯救的。保罗然后跟着他在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用浸礼来到去，或者是用浸礼的意义来到去表明信徒和基督那个的联合。在联合当中就讲到我们是与罪恶来到隔绝，这个的论据三至第七节。浸礼的意义其实大家都会很明白的了，每一次譬如可能 在浸礼班我都会详细的讲解，所以在这里我不再 去详细来到去解释。在保罗的第四节的里面他讲到，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就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嗱，呢一节嘅圣经其实咧，即系讲到其实浸礼有三个嘅表征，三个嘅表征。第一就系话咧，系同死，同死嘅意思就系与基，即系与罪一齐嚟到系死。同埋葬，同复活， 同埋葬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嗰個嘅係罪，或者係其實係講到我哋舊有嗰個嘅生命，我哋係徹底嘅死去。同死其實好似好相同啊，同死已經死啦嘛，死咗我 make sure 話嗰個舊有嘅生命係徹底嘅死咗，唔會自己捐翻出嚟。咁所以叫做埋葬咧，埋葬咗就唔會出翻嚟噶啦。然後跟住點咧？跟住就係話咧。我哋是同復活，同死同埋葬是可以咁讲，喺消极嘅里面，我哋是喺嗰个最终是已经死咗，而復活就是一个嘅积极嗰方面，我哋接受咗基督新嘅生命，我哋就可以与罪嚟到系隔绝。虽然浸礼只不过是一个系我哋叫做外在嘅表征嚟到表达。你心里面的认信，但浸礼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是宣告你自己心里面的决定，这个很重要。透过刚刚讲的这三个的动作，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其实你是向其他的人来到宣称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他在这个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他说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了，没有了。好像一部电脑那样，你电脑呢，如果你很多年之前我都试过几次，如果你是中了那些的是病毒，你电脑中了病毒你就怎样啊？嗰陣時唯一就係話咧，你將嗰個 hard drive 你係鏟咗佢，鏟咗佢之後咧，就再 reinstall 嗰個嘅係我哋叫做 operating system 啊，你再 reinstall 翻嗰個嘅操作系統咧，咁啊然後好似新嘅一樣，成部電腦係新嘅一樣再運作。嗱，我哋浸禮其實類似有一個咁嘅意思喺當中，有呢個嘅意思。我哋要好，但系咧另一方面，我哋要好清楚嘅，我哋要分得开。好清楚咩咧？就系话咧，系喺基督里边成为一个新造嘅人，并不代表我哋喺日常嘅罪恶、日常嘅试探当中，我哋冇嗰种嘅挣扎。一个新造嘅人唔代表你冇罪恶。冇试探嗰种嘅挣扎，你会遇到，你一样有挣扎。相反，我哋好清楚，好清楚，我哋每一日，我哋问心，我哋真系每一日，其实都有我哋喺嗰啲嘅罪恶喺我哋嘅跟前。我哋要点样嚟到去制服佢？我哋点样嚟到去顺服佢，同佢争战？我哋好有呢一种嘅经验。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新造的人，其实 他并不是说那一种，即是我们偶然是被罪恶过犯所胜过那一种。保罗不是讲这一种，保罗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故意的来到去犯罪，我们不要任意的选择来到罪恶作为我们那个生活的模式。我哋唔好故意犯罪，我哋唔好任意选择作呢个罪恶作为我哋生活嘅模式。呢个就系保罗嘅意思。到目前嚟讲，或者系so far，我哋睇到呢一段经文为止，其实我哋觉得嗰个道理唔难明白。保罗所讲嘅唔难明白。并且我们非常同意保罗他那个的讲法，但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又觉得是很难实践出来，很难实践出来。就很简单，就在第六节的里面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罪身那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犯罪的身体。灭绝，灭绝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呢，是那个字根在原文里面，就是说使到失效，使到是失去那种的功效，或者是失效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信了主之后，其实罪就不再是可以控制我们那个的身体，罪不可以透过我们那个的身体再犯罪了，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但是这一句的说话是我们罪身灭绝，你觉得其实我们基督徒可以实践出来可以有几真呢？是不是真的可以罪身灭绝呢？即是我们可以完全的控制罪，不可以来到去犯这些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没有贪念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没有骄傲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没有那种 的情欲的诱惑呢？又或者我们信主之后爱心会突然间会爆棚，那些我们是觉得是不可爱的人，那些的敌人你仍然可以爱他呢？好像圣经所说，你认为自己好不好，会不会好像保罗所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可以使到罪身灭绝呢？我相信是很难做得到，很难做得到。即我不否定，我不否定有人可以做得到，可能当中你们可以做得到，但起码我自己做不到，起码我自己做不到。我更加恐怕若果我说我的罪身已经灭绝的时候，其实我是好像是一个故事所说，我自己是穿上了国王的新衣，我是自己呃自己。当我说我罪身灭绝的时候，就是说我不再被罪所来到去辖制。但是当我们，或者当我再看回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罗马书六章一至第七节，看回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发觉其实保罗在当中很强烈的来到去带出一个观念，就是与主联合这个的观念。我们与主与耶稣基督来到去联合。第六章的五节这里，联合这里讲到这个原文就是说众在一起，又或者是长在一起的意思，众在一起的，即是说我们同基督的生命是连在一起，栽种在一起，是我们叫做是同更新的意思。如果你看在这个的英皇钦定本，它是叫做是 plant together， 一起来到是夹在当中来到栽种。如果我们想回起植物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回起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其实讲到葡萄树与枝子那个的关系。葡萄树与枝子，我们就是枝子，我们是要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然之后才可以得到那个的养分。我们得到养分之后，我们才可以结出果子出来。是不是大家会记得？咁当我睇返第五节嘅时候，又俾到我哋一个比较全面啲去睇我哋嗰个嘅生命，我哋基督徒嘅生命係点样。嗱，消极嘅就係话我哋尽量嘅，我哋唔好被罪恶嚟到去缠绕我哋。我哋唔好被罪恶嚟到缠绕我哋。 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究竟有没有结出这个果子呢？这个紧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有没有结出这些果子呢？当我说果子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其实就讲到我们那个的性情品格。那个性情品格，如果你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在这个的属灵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在这里你可以问一下，我信了主之后，我信了主之后，我究竟爱神的心有多少？我信了主之后，我的喜乐是大过是不是我的脾气呢？又或者之后我们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道是大部分其实是讲到那种的人际关系。在这些人际关系当中，究竟我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有没有改善到呢？这些就是说在这个的葡萄树上面，那种枝子结出果子，那些的果子就是这些了。我们所以变成我们不单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将我们那种的旧有一些的恶习，一些的罪恶，我们除去。不单止是这样，更加积极的就是说，你在这些的事情上面一路一路来到去增多。当你一路一路增多的时候，你自自然然那些不好的东西，无论你的习惯你的嗜好，你慢慢慢慢就会减少。这样呢，然后才可以讲出那个 是罪身灭绝那种的意义出来，才可以讲出来。即是说我们尽量是给一些好的性情品格，一些好的事情来到取代我们那些坏的东西，坏的事情。我自己信耶稣，我已经是信了四十几年的时间。我自己奉献作为传道人，我都有十三年的时间。十三年的牧养的过程当中，我感谢神，我今天仍然没有离开祂。我没有离开祂，怎样来到 去解释呢？我发觉其实仍然在神的里面，仍然是在牧养当中，虽然我就来都说退休了，但我仍然在牧养当中。其实我发觉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你和我可能都发觉到，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得日子越来，又或者我作为传道人，我做得日子越长久，我更加感觉到我今日仍然可以坚持做基督徒，我仍然可以坚持做传道人，是神一直的保守恩待，格外的恩典。因为很多时候作为做牧会，在这个的职份上面，我都要面对很多是不同，又或者是处理不同种类很多的人际关系。在我来讲，我见尽人不同的面孔，人情冷暖我都尝过。现代人的信仰，今天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信徒，其实真的比起过往二十年三十年 的信徒是复杂得多。可以这么说，社会是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的思想是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化。我们本来一颗单纯的心，好容易就混杂了其他的思想。 但我经常提醒自己，我经常提醒自己，我作为基督徒，我作为神的仆人，我最紧要我不要失去我初信主的时候那个单纯爱主的心，我不要失去这个的心，在追求认识神那方面，我不要失去学习神话语那个的胃口。我提醒自己，我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我不要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家庭的缘故而拦了我自己那个的摆上。因为家庭、工作、儿女，这些是神给我的祝福，我不可以将神给我的祝福反为成为我后退、我冷淡的藉口。但另一方面，我又知道若果我失去我起初的爱心，我失去了对主那种的爱的时候，又或者我在学习神话语上面我是停滞不前，当我的事业，当我那个的侍奉，当我的家庭，或者当我的事，当我的家庭，当我的事业是成为我最优先次序的时候，我就容易来到迷失，我容易来到后退，我更加甚至乎可以远离爱我的主。所以有一首的诗歌，这首的诗歌其实陪伴了我都好多年，这首的诗歌经常都提醒我，提醒我就是好多方面在诗歌里面，其实个诗词其中就是说，在明媚的春光里面，在幸福的生活当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我们老早已经将主的恩典忘记。另外都有个有句讲到就是说，在稳妥的事业里面，在迷人的笑声当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我们早已经将主的恩典忘记。也有讲到问回我们，我们起初爱神的爱心，我们起初的爱心在哪一度失落，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更加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警醒，无把主恩典来到忘记。我们一起来到听这首的诗歌。 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正如正话所说，我们不是单单是去除去一些的东西，而是说我们每一天是尝试来到增加一些的东西。我可以大胆地说，其实平安堂，其实我们是面对着有不同的挑战。在面对不同的挑战当中，其实在是很需要大家，我们在当中一起去建立这一间的教会。你问问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最初信主的时候那一种爱主的心？曾几何时，当我们是信主的时候，我们满有侍奉主那个的热忱，我们全然的来到去委身与主。但今日我们这个单纯的心，是不是已经被其他的东西来到去取代了呢？会不会因为你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你没有好好的追求，所以你失去那种的热忱，你失去那种的侍奉的委身的心智？我鼓励大家，我们尝试，我们是离开我们舒适的习惯，我们重新去爱慕神的话语，我们重拾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那种的信心，那种的爱心。我们愿意来到为天国的事业我们去打拼，我们愿意为神的家，我们愿意是付上我们一分的力量来到去侍奉。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去说话。我们可能已经是信主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可能是活在罪恶之中，我们自己都不察觉得到。我们更加察觉就是说，我们信主的年日越来，我们反而变得更加对主你冷淡，我们对教会是漠不关心。求主帮助我们怎样来到去与主联合，以致我们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